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。光临早睡早起身体好联盟。有人说处女座呢，绝对是十二星座里面最伟大的一个星座，它让很多原来根本不相信星座决定性格的人都开始相信星座了。让我想到之前有个段子说，双鱼座跟巨蟹座是非常搭的，因为他们都是海鲜。你又是什么星座的呢？如果你是水瓶座或者是双鱼座的话，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你好了，来听张雨生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。 像鱼儿水里游，你的心河流向我，不眠不休地追求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，不停游。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，不停休。从来不想回头，不问天长地久，因为我的爱覆水难收。多少喜乐在心中慢慢游，多少忧愁不肯走，流向心。像鱼儿水里游，永远不会问结果，他们知道爱情没尽头。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鱼，不停游。一天到晚想你的人啊爱，不停休。 有人说世界呢是一座大货仓，里面堆满了二货和吃货。我只希望我在你心里不是蠢货，而是宝贝。来听莫文蔚的《宝贝》。其实我们最大的死穴就是对着不喜欢的人话太多，对着喜欢的人没话说，所以别人问起你跟他的关系怎么样的时候，就只好说好的没话说了。来听半岛铁盒。 小姐，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？ 有啊，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。 哦，好，谢谢。 不会。 走廊灯关上，书包放，走到房间窗外望，我想刚买的书，一本名叫半岛铁盒，放在床边堆好多，第一页第六页第七页序，我永远都想不到陪我看这书的你，我要走，不再是不再有，现在已经看不到铁盒的钥匙孔，透露过感情但修了好久好久好久，外围的灰尘包围了我，好暗好暗，铁盒的钥匙我找不到。 放 山，念不住那时间，为什么这样子？你看着我说你已经决定，我拉不住你，他的手应该比我更暖，贴合的是变成了日记，变成了空气，给我这回忆，印象中的爱情好像 大家呢，在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一定要冷静，因为不冷静的话呢，有可能吵不过他。这么重要的生活小常识一定要掏小本子记下来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难过了，受委屈了，不哭，会好的。来听王心凌的不哭。 向天空，不让眼泪流出，抬头看尽云霄。 这盲目，忘了停下来，心疼自己的无助。呜呜，你那双眼珠，终于我可以麻木，负着离分隔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晚上呢，我们可能会对新的一天有很多的憧憬，有的人决定做一个学霸，有的人决定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，有的人决定明天呢去爬山，大家梦想呢千千万万，而我呢决定做一个夜宵。还是听听节目就睡了吧，来听再见北极雪。 在梦中纯洁的霓虹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你总习惯牵我左手，我还能记得想问候不问候，不知什么理由、哦、应该为你笑，为你哭，我为你生怕错过。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，想着什么？会是怦然心动，或是沉默？如果梦里在相逢， 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 下在梦中纯洁的霓虹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、 你总习惯牵我的手，我还能记得 想问候不问候，不知什么理由。分手那一刻，想着什么？会是怦然心动，或是沉默？如果梦里再相逢， 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？ 应该为你笑，我为你哭，我为。

到了晚上都开始睡美容觉了，我就很任性，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，因为我已经来不及担心我丑了，我已经是个胖子了，一胖遮百丑，你知道吗？这句话会不会扎了很多人的心呢？是不是又想拿出你的40米大长刀了？这时候就非常的适合听周华健的这一首《刀剑如梦》。 听到了一个表白的故事，说有个男生呢非常的内向，很胆怯，然后终于有一天呢，他在这个女孩生日那一天鼓足了勇气送了女孩一块手表，手表是白色的。听完我就很好奇，这个女孩会不会回送他一个同座的椅子，或者呢是一同一米同意嘛，对吗？来听女孩与四重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每次睡着之后都有可能再也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，这也正是我们坚持每天晚上要说晚安的原因吧。每一句晚安都是一次小小的告别，而每一句早上好都是一次小小的重逢。晚安和早安两两相望，中间隔着的是幸福的距离。来听辛晓琪的两两相望。

那面具为我一个吻再毁掉我之间，为你留下第一滴泪，那热泪烫伤我的脸，再也无颜面对明天，一想你就到深渊。再见，从未得到一句爱我的誓言，却送上我爱你一万年。早已习惯被你傀儡的缠绵，你要我怎么做我都无言。如果分手，那年轻为我一个吻再毁掉我之前。为你留下 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。